弟兄姊妹朋友平安，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同敬拜，一同来到探讨这段经文其中的几点，就复活生命的大能。我做海员福音事工，接触很多来自世界各国的海员，其中有来自中国大陆的，咁我唔知喺度有冇講過，不過講過都唔緊要。我哋同佢分享福音咧，佢話有一部分啦，唔係全部啦。佢話聖經我都睇過，耶穌講到好好，當然啦，耶穌講到係最好。耶穌啲教導又好，同我哋中國文化都好接近。耶穌行好多神蹟都好神奇，我哋都覺得。都幾好，死裡復活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咁咧就大家好多時，如果你傳福音都話口裡承認、心裡相信，就點啊？就必得救啊嘛，啱咗一半。你口裡承認咩啊？口裡承認耶穌為主啊嘛。心里面相信什么？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嘛。你要信，我们的信仰是有内容的，不是说口里承认，承认什么才行，承认耶稣就是主。心里面信什么呢？我信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才可以得救，不是说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就必得救。承认什么先？信什么先？是吧？那他们就说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死人復活不可能。那我今天呢就想因为復活節主日是不跳的，为什么经文读过我可以跳过这个，是耶稣的宣告来的嘛。耶稣说復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如果你稍微熟悉约翰福音呢，大家都成日讲噶啦，嗰度有七个我事啊嘛，耶稣有七个嘅宣告。咁呢个七个我事咧，同旧约咧，摩西去神差派佢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咧，摩西又好聪明，佢话：咁你叫我去同人哋讲，叫佢哋离开埃及，咁佢问我你叫咩名啊？我连你个名都唔知，系嘛？咁我点样同嗰啲人讲啊？咁神就俾佢一句话 ：I am who I am。如果你照直译咧，我就是我，就是、好似你同我咁啊，我就是我，我中意咁做，好自大，好自我系嘛？但系神嗰个 I am who I am 咧，系现在式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中文翻译中文圣经嘅人真系好有智慧。神系咩啊？不是过去的神，不是将来的神，是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，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。我们一生是有一定的年日。早两天我看 CBC 新闻，加拿大最老的人呢110岁刚刚就不知道他是不是信徒，刚刚就 pass away。他好像还差几天就111/3，好好记。没有一个人活到永远，是吧？但神呢，他说从亘古到永远我是神。摩西在写诗篇90篇的时候这么说，他是永远自我自有永有的神。他不是被创造，他是创造者。他不是好像你和我只有一定的人生的岁数，他是不受时空限制，自有永有的神。耶稣的宣告呢，我简单讲，在六章，在约翰福音，他讲到他是生命的粮，凡是到他那里就不会饿，也都信他的不会渴。他不只是粮，他也都是活水，是吧？他是世界的光，我们机构就用了这一句， 就摆喺我哋嘅海贤中心嗰度。我系世界嘅光，跟从我就唔喺黑暗走，必要得着生命嘅光。咁咧喺十章讲到我系门啊，经过呢道门入嚟嘅咧，出入得草吃。咁因为圣经经常用羊嚟到比喻人啊，咁好似入咗嗰、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，你又唔使担心会饿死。咁然之后耶稣就话咧，我系咩啊？好牧人，好牧人咧为你哋舍命。咁然之后耶稣话，我系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十四章啊讲到，然之后耶稣话，你哋系枝子，我系葡萄树。如果你成日喺我里面咧，我又喺你里面，咁你就能够结果子。咁所以呢度加埋呢度讲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咧，其实英文咧就讲得更清楚 ，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， 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啊。咁所以咧，呢个系一个宣告，喺约翰福音起码有七个，其实唔止七个嘅，不过啊，一般人都话有七个嘅我是。喺英文咧讲话未有亚伯拉罕以前就已经有我，英文咧就系、是、Before Abraham was I am。在第十章那里讲到，第十章也都讲到我与父原为一，我和天父是同一的 A same person， 同一个，同一个神。所以呢，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的宣告，其中这个我们一般说有七个的我是呢，这个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，所以是一个宣告。你可以信，你可以不信，你可以接受，可以不接受。不过你接不接受，那个事实都在这里。一阵我们可以看看。咁耶稣就问了一句话，你信这话吗？ Do you believe this？ 我们都要答这个问题的。耶稣说，我就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耶稣好讲得很清楚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如果不接着我，就没有人能够到父、天父那里去，咁系一个宣告。咁佢问咗一句话：你信唔信啊？咁呢句说话咧，你同我可能都要答。有时唔啊，系嘛？佢话：凡系活着信我嘅人，就永远不死。咁so far咧，我问过成千上万嘅人咧，我话你同我揾一个古今中外唔死嘅人。冇人揾到俾我。古今中外，你唔理边个国家，唔理边个地区，唔理你系咩肤色、民族，冇人唔死啊！因为罪嘅公价乃是死。咁亦都证明咗全人类都系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咗神嘅荣耀，系嘛？咁所以死亡呢件事咧，证实咗神讲嘅说话系真确嘅啊！因为罪嘅公价乃是死，所以你看到每一个人都会死，证明神的说话非常的准确。但是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就好像今天我们复活主日，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个玛利亚来到显现，这个又是一个很奇怪的事。因为在古代，在耶稣的年代，妇女的地位很低的。那如果你说向彼得、向保罗，或者向啊嗰阵时保罗都仲未系门徒系嘛，未系使徒，向彼得、向约翰、向雅各，咁佢哋出嚟同嗰啲弟兄讲，我谂个可信性强好多系嘛。但系神拣选抹大拉玛利亚同埋另外一个嘅玛利亚向佢哋先显现，咁所以咧后来再向十一个门徒显现，之后咧哥林多前书讲到咧又向一時間向五百個弟兄顯現，係嘛？之前我哋有講咗，咁咧然之後咧就向基法，就係彼得，又向十二個使徒，然之後剛才講咗一時向五百個弟兄顯現，然之後有雅各，最後顯俾保羅，保羅見到復活嘅主，咁有咁多嘅證據。咁多嘅證人，你知道你到法庭咧，法官唔知嗰個事情嘅始末嘅係嘛？如果有控方有辯方， 两方都要提交咩啊？证据啊嘛，系嘛？证人啊嘛，证物啊嘛，系咪咁啊？佢唔睇唔到嗰件事情发生噶噃。再喺法院咧，如果你留意咧，那个有个女像，通常咧揸住嗰把秤啊，系嘛？咁咪即系证明系公平嘅。点解公平咧？佢蒙住眼嘅，你留意啊。如果第日你去路过法院嘅时候，佢系睇唔到嘅。佢揸住把秤，咁咧就两边都 balance 嘅平衡嘅。佢系根据证据、根据证物、证人嚟到判案嘅。法官唔系话根据你讲得动听，咁佢就接受你讲嘅嘢，系嘛？佢系根据事实，事实点样嚟咧？你提出证据来，你拿出证据，拿出证人，拿出证物。咁所以咧，有咁多嘅证人，有咁多人见过。主的復活，所以主耶穌就問一句，你信這話麼？你是不是真的信呢？但當時的人就太過悲傷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就未必全部人都信。咁呢，就有人話呢，你被騙呢，只有兩種的方法。一個呢，就是你相信那些不真實的事。你們經常都收到一些信息啊，大使館來的信息啊，有郵包等你去攞啊，又話，又或者你中咗大獎啊，又或者你我有一筆好巨大嘅財產想同你分啊，不過你要做少少嘢先，你要開個户口，有冇收過啊？咁呢啲如果你信咧，你就被騙啦，係咪先？啊，所以一個咧就係相信唔真實嘅事，另外一個被騙咧就係真實嘅事你唔信，你拒絕相信。你亦都会被骗，弟兄姊妹，今日你同我嘅信仰系咪真系有根基？我哋嘅根基系嚟自上帝嘅话语，嚟自神自己讲嘅说话，记录喺圣经里面。所以如果你系全盘接收咧，啊，咁你就系有福嘅，因为咧，耶稣话你信嘅话么？你系咪真系信先？我知道，虽然我哋系基督徒，虽然我哋有永生嘅盼望，但系我哋今生都系有个躯壳，系嘛？有个肉体，有一日都会过去。我同啲学员讲：你再过十年、廿年嚟呢度，你揾唔到我啦。佢话点解？我死咗啦，死咗你咪揾唔到啦。咁佢哋又笑，佢话唔会，我 nobody knows。冇人知道，所以喺當時嚟講，已死就沒盼望，係嘛？瑪利亞同埋馬大都冇曬盼望啦，係咪？佢話咩啊？佢已經死咗四日啦嘛 ，four days 已經喺墳墓四日啦，冇可能，已經死咗，一啲盼望都冇。佢話主啊，如果你早啲嚟就好啦。佢知道耶穌有能力醫治拉撒路，係嘛？佢嘅兄弟，但係而家已經死咗四日。在他们来讲绝望没盼望。在去年年底到如今呢，我直接认识或者间接认识的人有七个离开世界。有一二三四五个活到九十岁，有一个99.5岁。咁如果他去年年底 pass away， 如果到今年年中呢，他就100岁。咁但有两个好后生的。一個是我不是很認識他，是我其中一個義工的太太，她是 cancer， 那她義工大概70多歲，那我相信她太太都是70多歲。另外一個牧師的師母，那個最後生5到50，又是 cancer， 47歲，小孩子一個這麼小，一個高一點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，都有憂傷，都有悲嘆，都有唔捨得。不過佢哋有個共同點，佢哋都有盼望，佢哋都係信主嘅。啊，佢哋都相信將來咧會重逢，而家係暫別。所以聖經講到咧，基督徒嘅死咧唔係真係死，係睡了。你琴晚有冇瞓覺？如果你打機打咗成晚，你唔好同我講。 咁啲咁嘅，你咪起身啦，系嘛？基督徒嘅死就好似我哋琴晚瞓觉咁，今朝我哋又起身啦。啊，系有盼望嘅。世人咧有我参加过有啲丧礼，系不信嘅家庭咧，系好凄凉，真系好凄凉，因为永别。啊，我哋中国人都话，生离死别系最痛苦嘅事情，系嘛？我有移民的时候，我很多家人送我们去机场都流晒眼泪。啊。因为生离嘛。本来一起都在香港生活。那我们的家庭决定移民加拿大的时候。那当然那些亲戚都少了，都是家里面的人，都是自己家里面的人。送到机场最后握手道别，真的很凄凉。因为生离不知道几时再见面。死别就更加唔使讲，系嘛？是永别啊！所以好多人咧就冇盼望啦，就系咁啦。That's it，以死没盼望。当时玛利亚同马大都系可能有咁嘅感觉。哎呀，主啊，你早啲嚟，我哋嘅兄弟就有得救啦，因为我知道你可以。咁啊，耶稣同佢讲：你唔使惊啊，佢未死嘅。咁但系佢话已经四日啦。恐怕已經屍體開始發臭了，係嘛？咁呢個真係個事實嚟喎。咁所以，如果你係唔信主嘅，就到此為止啦，永別。但我哋信主嘅人咧，係有盼望。啊，以弗所書講到咧，我哋本來咧死喺罪惡過犯之中。啊，你同我本來都同別人一樣。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我们跟风，所谓跟这个世界的风俗，跟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到生活，是吧？人家，我那个年代，我不知道你们，要买靓笔，我又买支靓笔，是吧？人家要买靓表，现在我没有手表，你看，两边都没有，但现在的海员要买靓表。我说你买表做什么？现在你有没有手机啊？手机没有时间啊？他不是，你不明白的了。我以为他买普通几十元的那些手表，一百几十。我说你想买几钱的？他说大概，加至一万左右。一万？我说你买这么漂亮的表做什么？唉，佢而家興啊嘛，就好似我哋以前香港年代，如果食煙嗰啲有個燈銷火機，噌一聲啊，係嘛，就話俾人聽我有個靚嘅火機，啊，我有支金筆，或者我有個 Omega 或者勞力士啊咁樣演嘢啊嘛，係嘛，俾人見到我都唔係好窮嘅，我都有錢嘅，我都有啲身份嘅。咁而家國內興喎，佢話。我说你个个都有手机，手机咪有时间啦，你边度使仲使买手表，仲要买咁贵嘅手表？我话你搵好多钱咩？你一个月先一千几百，我话你成年嘅人工买只手表，你都舍得？弟兄姊妹，我哋未信主之前就跟住呢个世界嘅潮流，呢个世界嘅风俗，系咪？啊，本来都系可怒之子，本来都唔比别人好几多，不过。这个是灵性上的死，有一天我们还要身体会死亡。感谢主，耶稣吩咐他出来，是吧？拉撒路出来，那个死人就出来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，是吧？已经死了四天，甚至乎他的两个姐姐都认为可能尸体开始发臭。耶稣叫他从山洞里面出来，你知道犹太人的葬礼不是葬在地下，佢係擺挖一個山洞，擺喺個山洞入邊有張牀。頭先你有幅相都係猶太人嘅嗰啲墳墓係咁樣。然之後咧有嚿石頭擋住個墳墓，係咪？耶穌都係咁樣回應主嘅吩咐。主叫佢出嚟，佢就出嚟。死咗噶啦嘛，死咗嘅人冇感覺噶啦，係嘛？你有冇？一个死了的人，你叫他起身，他又会起身？不得的嘛，死了嘛已经。但是神可以赋予的生命，耶稣叫他出来，那个死人，即是拉撒路，就出来。我们都是，当我们 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他就叫我们与基督怎样一同活过来。我们身体未死，但我们的灵性早就死了，因为犯罪嘛。犯罪的人就与神隔绝，好像亚当夏娃，神说你吃那日必定死，他有没有立刻死？他吃了个禁果没有立刻死，是吧？还好像九百多岁，是吧？那时候的人，但是他和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。本来神可以直接跟他交通，直接对话，跟神有直接的联系，当他犯罪不听神的吩咐的时候，他的灵已经死了，最后身体都死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未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跟世人一样这样来到生活，我们活着也都是没有盼望。但是感谢神的恩典，虽然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今天你和我就是一个活的人，如果你相信和基督同死，你就相信必与他同活。耶稣如果只是死了在坟墓埋葬， by the way， 他不是三天之后，星期五嘛，是吧？星期五钉十字架，同不同意啊？如果三天之后，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，即是听日，才是三天之后，是第三天。你回去查考圣经，道道都是说第三日。耶稣宣告好几次跟门徒讲，预告他的死亡都是说第三日。所以星期五钉十字架，星期六昨日，今日星期日，就是第三日。今日已经晨早，当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玛利亚去到坟墓的时候，已经见不到耶稣，是吧？他已经复活了。我有机会去过以色列一次，那个导游带我们去到那里，说这里就是耶稣埋葬的地方，那里面当然没有耶稣了。门口有几个字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 He's not here, he's risen， 他是复活了。所以耶稣复活带给我们有盼望。耶稣叫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就出来。耶稣说，本来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如果我们与耶稣同死，我们也同他同活，而且呢就不再死，死也不作他的主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，他有复活的大能，他掌管生命。永生神是不能死的，不过他为了你的罪、我的罪、为了全人类的罪，成了神的羔羊，要被钉死，要流血，要舍命。所以等一下我们擘饼纪念主，也都是纪念这件事实。弟兄姊妹，你要信，如果你信耶稣没有把握会复活，那你就好像哥林多前书说，你比世人更加可怜，比其他人更加可怜。其他人还可以吃喝玩乐，起码享受今生，如果你信耶稣只是今生有盼望，恐怕比众人更可怜。我们的盼望是有永生，我们是永远的盼望。所以拉撒路，耶稣显一个很大的神迹，除了他自己复活是最大的神迹，拉撒路复活都是一个极大的神迹，是吧？四日了嘛，已经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向罪死只有一次，我向神活，这样你们向罪也都要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看自己是活的。看即是说呢，当就好像因信称义，因为你信神就称你为义，就当你是 有义。其实我们不义，是吧？我们不义，就算我们有时做些好事都是好事多为，都不是真的那么好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如果耶稣说我死就死一次，我向神呢就永远活着，那今天呢你和我呢向罪呢看自己是死的。那如果有人叫你做犯罪的事，你说那个人死了，是吧？某某人死了，你不要再找他了。我们教会有两个年长的，一个呢 男一个女，两个都好中意打麻雀嘅，好中意打麻雀，打到几以前啊喺香港，佢话打到几日几夜唔瞓都得嘅，总之有麻雀打就得嘅。咁但系当佢信咗主之后咧，冇兴趣嘅，完全冇兴趣。另外一个咧，佢就佢有三样嘢好特别。老人家七十几岁信主，佢中意写诗，佢系文人，写诗。寫嗰啲風花雪月嗰啲，咁然之後咧中意打麻雀，跟住就講咗打麻雀，同埋中意食煙，食咗幾十年煙。咁你喺布道會信咗主之後咧，第二日起嚟啊，好奇怪，佢攞起支煙咧，硬係周身唔自在。布道會冇人話俾佢聽，嗱，你信耶穌，聽日就唔好抽煙啦，冇人講呢樣嘢。但係佢攞起支煙咧，硬係唔知唔聚財啊，所謂。咁啊，擺低，咁啊，戒咗煙。佢以前戒過好多次，都戒唔到。啊，信咗耶穌之後咧，聖靈有感動。後來佢明白啊，身體係聖靈嘅殿，你唔好摧殘自己嘅身體，吸煙危害健康，係咪啊？佢唔知噶。佢但係咧，聖靈作工，叫佢攞起支煙，硬係覺得有啲嘢唔妥。咁佢就自動就係咁樣戒咗煙。啊，以後咧就唔係再寫啲風花雪月，寫啲讚美詩啊，寫啲讚美神嘅。嘅詩句，弟兄姊妹，當你有聖靈內住嘅時候，聖靈可以提醒，聖靈可以幫助，聖靈可以改變啊！我哋嗰啲陋習啊，嗰啲唔好嘅可以流開啊！但係你要有決心，你要有信心啊！向罪你要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耶穌基督裏面咧看自己是活的。咁呢度咧，我哋有陣時好多時呢兩樣嘢調轉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向罪咧仍然去犯罪，以前係好中意發脾氣，信咗耶穌繼續發脾氣，聖靈提醒你，你發脾氣唔啱，你都繼續發脾氣，可能少咗啲啦。咁但係向神點樣活咧？叫你讀經祈禱，你又冇興趣嘅，係嘛？叫你睇嗰啲八卦新聞，你唔知幾睇得津津有味，係嘛？你而家好多有電子版聖經啊，喺你個手機度。你係咪成日真係咁勤力睇電子版聖經？定係睇啊？就睇咗隔離嗰度又有個視頻啊，跟住睇一個又掃第二個、第三個。佢哋好叻噶，係咁不斷咁樣供應俾你。如果你話想翻香港睇下機票幾錢啊，跟住咧就好多嗰啲機票嘅信息俾你。而家好犀利啊！手機係好有用嘅。不過咧，手機咧，舊年冬令會我哋嘅講員話，手機咧亦都控制咗你。有啲人瞓覺都攬住手機嘅，你有冇啊？你唔使話俾我聽。如果你瞓覺攬住手機咧，你梗係瞓得唔好啦。而家啲手機好犀利嘅，佢有好多信息，用好多唔同嘅聲音嚟到提醒你。你如果瞓覺，最好就唔好拎個手機入房。最好擺喺房外，你個睡房之外。就算你拎入睡房，你熄咗佢，你瞓覺咪瞓咯。瞓覺使乜理咁多嘢？我哋而家忙到瞓覺都瞓唔得好，因為有手機。弟兄姊妹，呢、這個世界好多嘅嘢，其實控制住我哋。求主憐憫，俾我哋有智慧。手機唔係，我唔係。話手機唔好，手機非常之有用。而家唔單止仲可以睇時間，唔單止可以導航，唔單止可以俾你新聞，俾你信息，乜嘢你要乜佢都俾到你。我有一次揸車，我太太坐隔離，經過 Shopper.mark， 因為佢download 咗 Shopper.mark 嗰個 app 咧，去到嗰度佢提醒佢，今日有 special， 佢就叮一聲會響，咁佢睇下，哦 ，Shopper.mark send 嚟嘅。你知唔知而家啲手機真係好犀利嘅，所以你要小心，你要 control 佢，你要控制佢，唔係俾佢控制你。啊，調翻轉就好慘。耶穌對佢嚟講，我係世界嘅光，跟從我就唔喺黑暗裏面走，要得著生命嘅光。就我哋頭先講咗，我哋海員中心就用呢句説話打出嚟，用英文啊，當然，咁嗰啲海員咧好中意喺嗰度影相留念。 如果拉撒路出咗嚟，头先嗰度讲咗，系嘛？出咗嚟啦，手脚，因为佢好似木乃伊咁啊，包住噶嘛。如果佢用包住，系出咗嚟啦。你想象佢跳下跳下跳出嚟，啊，脸上仲包着手巾，系嘛？手脚裹着布，你话佢能唔能够自由嘅生活咧？当然唔能够啦。所以复活咗都未够啊！即是你和我重新得救都未够，解开叫他走，是吧？解开叫他走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信主，我心是信的，真信的。刚才你说那些、口里称耶稣为主，心里面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已经得救，我信的，我100%相信。但如果我手脚都绑着，我怎样为主来到工作，怎样侍奉主？所以拉撒路复活呢，耶稣要他解开他的布，是吧？当你在罪里面得了释放的时候，你再不是做罪的奴仆，你作神的奴仆。神的奴仆你就要作神所喜悦的事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结局是永生。罗马书13:12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所以就怎样？要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弟兄姊妹，现在看见世界各地的事情发生，刚才我们主席都讲到俄乌战争已经打了几年，是吧？以色列、巴勒斯坦或者这个和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又打了这么久，其实这个世界的局势都渐渐趋向于神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先知，我不知道耶稣何时回来，不过越来越近，是吧？世界的局势的发展，很多天灾人祸都指向主再来越来越近，所以我们就要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。什么是暗昧的行为？就是肉体的情欲，是吧？很多肉体，我们讲几样，圣经讲的以弗所书讲要脱去旧人，因为旧人呢，因为私欲就渐渐的变坏。我们这个旧人就是有很多的所谓邪情私欲，是不是？举几样，以弗所书讲的弃绝方言，讲大话。圣经教导是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是不是？再多讲你就中了那个恶者的诡计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讲老实话，我们上个星期教会有一班的弟兄姊妹，他们有些是初信，有些信了都几耐，都有10年。我们就探到这个问题，只是在这个问题上，你有没有可能都讲真实的说话，都不虚假？爱人不要虚假，罗马书讲，那那个 sincerity， 那个真诚是很重要。很多人信主不是因为你讲的道，不是因为牧师传道人讲的道好听信主，是因为见到你的行为而信主。所以呢，我们弃绝方言，我们呢要如果有偷就不要再偷。你说我没有啊，你真的没有偷？我以前打工的年代呢，老板在这里个个都埋头苦干，老板一出去呢，个个都不得闲，有些去厕所，有些去喝咖啡。你是偷了公司的时间，偷懒了，你未必是偷了公司的东西的财物，不过时间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小心污秽的言语，一句不可出口，不要闹人，起码还有苦毒、怒恨、愤怒、喧闹、毁谤，并一切恶毒。咁你呢？唔知点解佢啊特别话或译阴毒。如果你系广东人、香港人，你就知咩叫阴毒。阴毒即系好毒，系嘛？国语咧就佢哋唔系几明嘅，恶毒啊，恶毒佢哋明。阴毒咩叫阴毒？如果我哋喺香港嚟嘅，喺东南亚嚟就知道，阴毒就系好阴毒，就好毒啊。都要在你们中间除掉，我们不应该有这些东西。弟兄姊妹， 神是爱嘛，头先讲唱到嗰首歌都系，所以我哋应该有爱心。呢啲以上呢啲全部都唔适合，都唔符合圣徒嘅体统，系嘛？咁啊，仲有喺哥罗西书都系咁讲，系咪啊？淫乱啊、污秽啊、邪情啊、恶欲、贪婪，贪婪咧同拜偶像一样。你有冇贪心啊？你小心啊，好似拜偶像一样，贪心都系一个好大嘅罪。你唔会以为贪少少便宜就得，贪心咧？呢度又特别讲，好似拜偶像一样。今日我哋敬拜独一嘅神，独一嘅真神，我哋唔拜偶像，所以你唔好贪心。好多呢啲嘢，我哋要脱去，要除去，咁你先至可以过一个得胜嘅生活。呢啲唔讲啦。咁你仲要晓得真理，因为真理咧叫你得自由。真理喺边度啊？真理在神的话里面，所以你要读神的话。如果你天父的儿子就是耶稣，叫你自由，你就是真自由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活得自由自在才对，不是说你喜欢做什么做什么那些种，而是你应该脱去所有的罪，离开那些邪情私欲。当然靠主的恩典，求主加给你能力，但你要有愿意的心。我哋信耶稣都系啊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神嘅恩典，冇可夸。但你点啊？也因着信啊嘛，系咪？你要信先得噶，你要接受先得噶。所以系要同神配合，神有恩典，白白嘅将救恩俾你同我。不过你要接受啊！如果我哋在座仲有未接受嘅朋友，你要接受先系你嘅，你要多谢。礼物是不用钱的，不过你要接受才成为你的礼物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神的儿子叫你自由，你就真自由。然后呢，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而且是得丰盛的生命，不是叫我们悲悲惨惨地来到生活。我们应该是有光明的盼望，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基督徒虽然在地上不一定拥有很多，不一定有很高的权位，不一定拥有很多的财富，不一定有很多的聪明智慧，但是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因为神的儿子将永生给了我们。我们有生命，有神的生命，有神儿子的生命，而神儿子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，是丰盛的生命，是荣耀的生命。所以你和我今天信耶稣，如果我们活得好似好凄凉咁咧，其实唔系几正常。我应该活得好自由，应该活得好快乐，好光彩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几点。首先，耶稣嘅宣告喺约翰福音七个嘅宣告里面，这个话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佢系掌管生命，掌管复活。如果你信佢，有一日我哋身体会死，但系我哋有永恒嘅生命。有永远的盼望，你信不信？这句你要自己答，你信不信？你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相信这件的事实？如果不信，我们比世人更惨，没有盼望。不信的人就是没有盼望，死了就是死了，没有了。如果广东话讲得俗一点，玩完了，是吧？或者你看戏啊，睇到最后 the end 冇啦，系咁啦，收档啦。但系我哋信主嘅人，我哋知道我哋有要回应主嘅吩咐。佢叫你从死里复活，你就要从死里复活。好似拉撒路死咗四日，耶稣叫佢出嚟，佢就出嚟。但系咧出嚟都未够，你要脱去所有嘅捆绑，所有唔合神心意嘅人事物，你都要离开。所有是你才可以自由，你才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你才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也都是主耶稣愿意见到你和我有自由有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今天你要问的就是，主啊，或者我是不是真的与你真的同死了？是不是真的死了？那个旧人是不是真的死了？很多时候我们死不完，最惨是这样。 我又怎样活过来？死了才可以活过来，是不是？我们怎样脱去所有的捆绑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愿神赐福给大家，亦都祝福大家复活节蒙恩。我们同心祈祷。亲爱主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是掌管生命那一位。你说信你的人有永生，我们完全的相信接受。主，求你给我们真的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知道你是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初熟的果子，显在神的面前。今天你在天上，亦都为我们祈求。主，给我们有信心来到走这条基督徒的道路，给我们带着盼望，带着感恩，带着喜乐，带着敬畏的心，好叫我们见你面的日子都个个都能够欢喜快乐，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为主多作你所喜悦的事，脱去我们很多前累我们的罪，叫我们来到勇敢的有劲的所谓有力量的来到奔走这条属天的路。求主施恩祝福使用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来到作成你的功，叫我们见你的面的日子不单止欢喜快乐，能够被主称赞。求主施恩使用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救我老我那些的问题，求主就加给我们力量能够脱离，好叫我们能够自由的生活，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，能够荣耀主的名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多谢大家。